黑夜， 黑夜， 白天， 白天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自由。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。初心未忘，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。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，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也。更多活动详情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发动机的噪音大，司机都变成了大嗓门，这个常被拿来吐槽柴油公交车的段子将逐渐的被人遗忘。2017年年内，北京公交集团剩余的2639辆国三柴油公交车将全部淘汰，同时本市新能源及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将达到70%，郊区线路也将逐步更换成新能源车和清洁能源车。经典969责令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控烟协会8月22号公布控烟不力的黑榜，通过微信投诉最多的前20家单位中，写字楼占70%。目前，市民发现控烟不力场所可随手拍，通过微信多种渠道投诉。接到投诉后呢，控烟一张图将闪灯曝光，并同时拍单给附近的志愿者进行劝阻。今年，北京市将道路尘土检存量检测数量由每月的60条增加到90条。记者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，每日的检测结果将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外网公布，检测的结果也将纳入市环境卫生的综合考评。2017年是落实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的收尾之年，全市农村地区将完成700个村庄住户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任务，通州区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，该工作将惠及居民46000余户。 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。

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今年是经典九六九的台庆五周年，也期待和你一起走过六周年、九周年。九六九的九周年还要等很久，但顶呱呱集团的九周年庆典就在今天。顶呱呱集团在今天集千万打造主题为“久等了九周年”的周年庆典，感恩九年风雨同行。此次九周年的活动庆典意在感恩客户共庆周年，诚邀各大媒体、广大客户及各界关怀顶呱呱的人士前来参加，期待可以遇见你。 爱。

在一场风雨中，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，那滋味像淋漓的刀斧。我独自在风雨中，让纷乱的心绪伴我走向漫漫前程，没滋味我怅然不已。别再说千百个理由，别再说爱不会改变，我已无法承受再次的心。

啦啦啦啦啦，请你告诉我，啦啦啦啦啦，想什么什么话你都可以说，啦啦啦啦啦，请你告诉我，女朋友也该是朋友，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。 蜂蜜爱上芥末，有不同的过去却又契合，你中有我，所以别选骆驼，反出同一句话想躲过说。Oh no no no， 恋人怕话多，女人怕沉默，沉默就像是沙漠，爱流失的更多。 是经典九六九台庆五周年，期待和你一起走过更多的六周年、九周年。九六九的九周年呢，还要等很久，但顶呱呱集团九周年庆典就在今天。顶呱呱集团在今天集千万打造主题为“久等了九周年”的周年庆典，感恩九年风雨同行。此次九周年庆典活动意在感恩客户，共庆周年，诚邀各大媒体、广大客户及各界关怀顶呱呱人士前来参加。期待可以遇见你。 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，

想想想了想，从不对别人讲。我知道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？ 会有默契的